我们今天继续接着上星期讲到，这个什么是道场啊？这个光岩童子啊，他说他有一次啊，从毗黎大城，他要出城啊，到外面去做办点事儿，那么刚好维摩诘居士回来了啊，他们就在那个城门的碰到了啊，当然他就光岩童子就很。就跟维摩诘居士打招呼啊，说，哎呀，你从哪里过来呀？客气打个招呼。啊，维摩诘居士说他从道场来的，啊，所以就引发了那么一个对话，啊，到底什么是道场？然后上次有提过，一般呢，世俗在相用上面所说的道场，啊，就是说你可能要有那个地方啊。可能要在里面有什么结界啊，当然一定是佛像啊、供品啊，啊，在里面咱们一群人或者一两个人，或者是自己一个人也行啊，有那么一个道场在这边修行啊，总有很多的形式啊。但是我们真正讲的这个道场啊，其实在这个空性大法，从不二法门去看这个道场啊，其实。就是我们的心，那这整段的对话就是在告诉我们啊，什么样子？其实就是你在你是在安住在空性之中啊，你这个了解了空性的道理，你能够做到不二法门，这个就是道场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刚刚我们就讲到说，哎，这维摩诘居士讲说，那什么地方是道场？讲到执心是道场啊。发行是道场，这个身心是道场，啊，菩提心是道场。这个我们上次讲了，那么还讲到了这个六度，啊，讲到了要讲布施啊、持戒、忍辱啊、精进，禅定，还有智慧。你在修六度啊，你在哪修六度，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哦，所以其实无时无处啊，都是道场。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发菩提心，你能够行菩萨道，在在处处都是道场啊，慈悲喜舍也是我们的道场啊，慈悲喜舍，来苦众生之苦，乐众生之乐，你要能够帮助众生成就，随喜他们，而且要把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我啊给放掉啊，才能够。大慈才能够大悲，你看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能做到大慈大悲？如果任何有我的一个众生啊，一个个体是没有办法做到无量的慈跟无量的悲，根本是不可能，你也没办法做到无量的忍。哦，这个东西其实慈悲喜舍或者任何我们说六度啊，你要做到舍啊，这所有的，然后他说你要舍之后呢，神通，为什么讲到神通？因为神通啊，你才能够有，比如说他心通啊、宿命通啊，诸如此类的这些功夫。最主要呢，你还是一样，他帮助你降服这些众生啊，因为众生非常顽劣，你得要有这些功夫，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的根性是什么，他的欲求是什么，他的罩门在哪里，你要从哪一个切入点去度化他，那才有办法。能够普度众生，否则你没办法普啊。这个普度众生不难啊，普度众生非常难，哪有办法？这所有的众生，一般来讲，我们都说，哎呀，佛度有缘人，我们自己也只能度跟我们比较相近啊，就是同一个频率讲话的这个众生。你要能够普度，你要有功夫啊，你要有一些本事，你才有办法做得到。讲说解脱。方便，其实方便也就是度化众生啊，四摄也是啊，对吧？布施、爱语，你要讲别人喜欢听的话。当然，你不是只是在拍马屁或者是逢迎谄媚，不是这意思。你要能够讲别人愿意喜欢听的话，能接受的话。所以啊，我都一直在像在那个，因为现在工作嘛，就可以提一些公司上面的例子。我其实有教下面的人说，你啊，在。给老板或者给你的 stakeholder 或者给你的客户一些建议的时候啊，你不是想到就说啊，其实我们朋友之间、家人之间也是嘛。你今天讲的任何话，你要让它有效果， 哦，如果你其实你是有概念，这个人没办法接受的时候，你就甭讲了。你这只是burn 你的 credit，你要先能够跟他这个中间啊拉近距离，你要能跟他稍微这个关系这个 bonding 要先建立起来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爱语很重要，你要先用他喜欢的言语能够讲他能够听得懂的话，听得进去的话，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。所以其实你看菩萨。度众生也一样啊，这个爱语很重要，不能一针见血，一刀可能就毙命了。那这个众生，你度化他的缘分结束了。哦，所以这些东西，那你爱语容不容易做得到？其实也不容易啊。你又不能讲妄语啊，哦，但是呢，你要能够跟他拉近关系，其实就是净空法师讲了。记得他在的时候讲法，我觉得他有些地方讲很有意思啊。他说爱语就是你看我们讲佛法也很辛苦啊，你也不能讲真话。他说一讲真话，所有人都跑了。来，真话很真的话都不太好听。你有没有人不能讲谎话？来，讲谎话自己要下18层地狱。你又不能不说话，不说话怎么跟人沟通？所以你要能够爱语。哦，那再来呢？力行，力行也是啊，都一样。你要帮助他成就嘛，利益众生，还有同事呢。同事就是大家生活啊，讲话啊，吃喝拉撒吃穿啊，都是在同一个频率上面。那个我记得净空老和尚还用个很有趣的例子，他说：“哎，有一群众生很爱打麻将，他真的是用这个例子讲。那你就陪他打麻将啊，那可是你打麻将你要赢啊，你要让他觉得你很厉害啊，他觉得哎心悦诚服，他跟你学佛法，他说这样也可以啊。他说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跟众生接近，让他能够跟你靠近，愿意听你讲话，你就用那个方式啊。所以他说其实要。宣传佛法很不容易的，借这个老法师讲这些东西很有趣啊。好，上次呢，我记得讲到这边啊，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就继续讲什么是道场啊。多闻是道场，如闻行故；福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；37品是道场，舍有为法故；四谛是道场，不诳世间故。缘起是道场，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；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；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；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；降魔是道场，不轻动故；三界是道场，无所去故。狮子吼是道场，无所畏故。啊、哦，这边呢、啊、讲多闻啊，多闻不是讲说你很八卦，谁家的 gossip 你都知道啊？不是啊，多闻是在佛法上面呢、啊，就是所有的这个佛经、佛法这方面，你是非常的多闻，有所闻，而且你能够依闻所行啊。就是说 follow 你学习的这个内容，你能够去做到。啊、哦，那么福心呢？当然，这个猜可能猜得到啊，降服我们自己的妄心，也就是你不要起心动念，你不要攀缘啊、哦，你不要有一大堆的遐想，那就是其实就是福心，就是降服我们的妄心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观诸正观诸法。什么叫做正观诸法？其实正观诸法呀。就是告诉你，你可以看到诸法的真实性，诸法的真实面目，也就是万法无生。也就是说，你能够观察到，哦，原来啊，我们真的是在一个梦境当中啊。这个因缘和合，万法是因为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啊，它不是真的有生，它是虚妄，好像生出来。你在 VR 里面，全部都是你的有这么一个感受。但到最后啊，其实你要知道，连感受都是假的，因为根本连你自己都是假的。我们说在 VR，你还有一些感受，你以为你站在悬崖上，其实你没有站在悬崖上，那你还有个你呢。但事实上，在真正佛法里面所讲，连那个你啊，连我们那个我们自己都不存在。其实到最后，你会发现，连感受、色受想行识，连感受其实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、哦。那么37道品啊。 是讲我们修行的法门嘛。其实小乘修37道品，大乘也有啊，就是那个定义啊，不太一样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教你舍去有为法。哦，有为法是什么？就是因缘所生法。所有外面这些因缘所生啊，这个随缘变现的这个相用这个部分啊，我们的六根外面的六尘，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些全部都是有为法，我们要把它舍掉啊。那四谛呢？四谛讲的不就是说苦集灭道吗？大家都知道哦，小乘是四谛，那四谛怎么会？是道场的那四谛不是大乘啊。事实上，真正要讲的是，连四谛啊，苦集灭道，在心经里面说无苦集灭道，不是吗？其实四谛也是空啊，当体即空。你要是明白到四谛当体即空，修四谛也一样，就是在修空性。然后啊，你能够还是可以理体会到、明白到、证悟到诸法真实性。那么你就不狂世间，这个狂是什么？其实就是骗人呐、啊，说谎啊。他这边意思也就是说，你能够了解到，凡事其实万法都是空性哦，你就自己不会有一些邪知邪见。那么当然，你所说的话语就不会是一些谎话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谎不是我们故意说谎，是因为我的知见就已经不对了，所以我讲出来的内容其实是假的。但是我以为我讲的是真的啊，所以你修小乘没问题啊。你要是真的说修小乘，你知道小乘的四谛也是空性，那也 OK 啊。他就这个意思。其实到最后，万法都是空性，对吧？那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最后回归那一乘，就是那一念心性，最后告诉你都是空性啊。那缘起呢？缘起这边讲的是12因缘。对吧？那个心经里面也有啊，那还告诉你无明乃至老死，对于大乘来讲，对于小乘来讲，无明跟老死是有尽的。对小乘来讲，无明到老死12因缘是有尽的，因为他希望对这个中乘啊，应该是中乘或二乘人来讲，是要把它给灭掉的啊、哦！我要这个，我不要这样子一直顺着这个走啊，我要逆着走，对吧？我不要顺着12因缘，顺着12因缘就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所以我想要出六道轮回，我要逆着走，没有错啊，逆着走你可以出六道轮回，但是。中乘人的那个功夫，就是说，哦，我就是要出六道轮回。但是对于他来讲，12因缘是真实存在的。对于这些中乘、这些圆觉人、圆觉修行者来讲，这个六道轮回是真实的，12因缘是真实的。但是事实上，以空性的角度来讲，12因缘也不存在呀，六道轮回也不存在呀。所以从无明到老死。其实根本也无没有所无尽，它没有无所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不存在，你也没有所谓的断灭，你没办法断它，因为它从来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对中乘啊，对我们讲说缘觉这些修行人来讲，他觉得12因缘存在，所以我要断掉它，我要断灭它。这个就是说，当你如果理解12因缘其实也是空性的话，那你也一样啊。你如果从12因缘的角度去修，还是可以证真正的涅槃。啊，这就是其实各个法门都能证涅槃，这个东西就是万法平等的，无二无别的。只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有别，是我们自己用不同或不正确的方法去理解它，所以有别了。那么你再从这个角度去看，其实佛陀讲经说法49年，他所讲的法门最后都是相通的，只是在不同的时期，因为我们的理解能力不同，所以你的这个理解有深有浅，但到最后其实万法无生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可以证究竟涅槃。啊，诸烦恼也是道场，你看不但四谛是道场，12因缘是道场，连诸烦恼啊，诸烦恼是什么？是凡夫啊，对吧？凡夫也是这个诸烦恼也是道场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其实烦恼即菩提呀、啊，是不是？烦恼跟菩提不就同一回事儿吗？当体即空啊，所有东西都是当体即空啊。那 你在烦恼之中，照样可以修行，照样可以证究竟涅槃，照样是道场。那众生呢，肯定也是道场啊，知无我故。你只要知道众生为什么变成众生，菩萨为什么是菩萨，因为众生以为有个我。菩萨，我们这边讲的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，大菩萨们知道没有我，所以当众生，你虽然好像这个因缘所生法是一个众生，但是如果你知道无我，你当下就证空性啊，就是证菩提啊。这个菩萨啊，这些诸佛菩萨啊，我们讲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什么？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啊，不然光听到明心见性，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没有用。明心见性啊，就是你前面看到非闻证，你知道它是影子，不是真实的猫，这样子就已经明心见性了。虽然还没有圆证，圆证是你连前面的那个影子都已经没有看到了，非闻证都没了，表示你眼睛是好的，那个时候是圆证。但是只要你还知道说，哎，现在前面这些毛其实是影像，那你就已经明心见性了。那这些明心见性菩萨们，他要怎么去度众生啊？他必须化成，他也必须要变成众生的样子嘛，是吧？所以众生，只要你知道自己是无我，你可以就是佛菩萨。佛菩萨他在外，他要叫醒我们，把我们从梦境之中叫醒。他没办法，他必须进入我们的梦境。但是他跟我们的差别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梦。那些大菩萨们，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，知道自己在做梦，那个差别就在这里。啊，所以就是众生跟佛的差别，就是一个知道无我，一个以为有我。那么一切法是道场。啊。根本都不需要断掉任何法，我们就是在一切法之中以幻修幻，就是在幻法之中啊，成就究竟涅槃，知诸法空故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不但无我，而且你要知道诸法亦空。所有的这个诸法啊，你就一定要能够明白啊，理解，就是说诸法不是只是 tangible 的这些色法，或者说哦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样是 tangible，说哎，我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，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声音，它是一个什么色法哦，或者说它是一个味道啊，不是这样而已。包括我们认知中所存在一切的，包括说。哎，佛法也是一个法呀，哦，这个甚至这个六道轮回也是一个法呀，菩提也是一个法，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法。他说，告诉你，所有一切万法，只要你认知之中，对于我们是存在的概念性的，什么样的都可以，这都叫做一个法，诸法皆空。你只要认知到，那么一切法都是道场，你根本不需要灭色取空，这所有一切法就是我们的道场。降魔是道场，不轻动故啊。这个魔啊，当然广义，你狭隘的讲，就是说外面有一些魔考啊，一些什么魔，其实真正的魔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就是我们的心魔啊。你要心魔是什么？因为你妄念妄动，不起心动念。其实就你只要自己不起心动念，外面的境界是没办法跟你相呼应的啊！你自己要动了，对面才能跟着动，才会有呼应啊！你这个就是说，一个手掌没有办法拍响了，你不动，外面怎么动它都没有办法扰乱你。外面的境界只是把你内心的那个妄念、那个魔障给叫出来而已啊！所以其实你要修啊，那个什么破魔障。不是说外面有什么魔啊，你要破啊。真正的魔障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啊，就是我们那个妄心，其实就是魔障。三界其实就是六道轮回。上次还有同学在问三界跟六道有什么差别，三界就是六道，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定义啊。六道轮回大家都知道，那么三界呢是色界啊，色界是最下面的，色界啊其实就是那个。人啊，反正人呐、啊，人往下之后呢，人的上面不是有天吗？天呐、啊，它分成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跟应该是讲欲界天、色界天跟无色界天。所以那个欲界 那个天界最下面最下层的是欲界啊，欲，你看听到欲望的欲就比较下层的啊，天界最下层的是欲界天，在天界以下的所有，包括人啊，这下三道这所有的，其实都是在欲界里面。那么色界呢，是超越欲界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些色相。啊，没有欲望，很淡薄，非常非常淡薄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淡薄。那么基本上是没有，那么那个是色界，再往上是无色界，所以称为三界啊，是这么分。但三界其实就六道啊。好，那么无所去是什么？在三界里面啊，你也可以修行啊，你不见得要出六道轮回啊，真的不需要啊，你就是道场了，你只要无所去，这个去是什么？每次看到这个去啊，在佛经里面，这个有趣的去其实是趋向的意思。你要往哪里去啊？就是你去投胎，你要去，又要继续在这里面轮回啊，打转啊，你又要再来，又去了，要再来，再走一遭，是这个解释。你在三界里面照样修行，那这么多的大菩萨都倒驾慈航吗？不是要进入你的梦中，进入众生的梦中，才能把众生叫醒啊？所以，他虽然进来，但是他是自愿，他不是真正被迫在里面六道轮回啊。那狮子吼呢？一看到狮子吼，就知道这些大菩萨们啊，这些佛啊，他在讲经，无所惧。狮子是万物，这不是万物吧？这个应该丛林之王吧，是吧？就是所有动物里面那个狮子啊，在那个人以外的动物呢，狮子好像说这个所有动物之王啊，王者。啊，这么这个狮子吼啊，一吼，所有的这些小动物啊都吓跑了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在讲狮子吼呢？因为他讲无惧，讲的并不是众生全逃跑，是说佛祖讲是他的力道非常足，这些魔啊，外面这些外道啊，这些魔啊是绝对啊，都是被最后会臣服于这个狮子吼，所以他无所谓啊，他是狮子。他讲法不会畏惧的，那这个是要多少的功夫？有这么多的外道，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，不停的来 challenge 你，你是无所谓的啊。这样子你能够这样讲经说法，狮子吼讲经说法，那就是道场。好，再来，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，无诸过故，三明是道场，无余碍故，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。成就一切桎梏，这边力啊，就是实力啊，四无畏、18不共法，这些反正都是一些你修行啊所得到的一些功德啊。那么我或者你不管讲法门功德，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啊。这些其实都是功德，你就没有有了这些功德，你不会有任何的过错，没有不会有任何的过失。那么三明啊，跟六通啊。就我们讲的就是同样类似的，只是三明呢，就是宿命明。我们有讲宿命通、天眼通、漏尽通。那么三明啊，就是宿命明、天眼明、漏尽明，六通里面有三样。那么层次更高啊。你有了这个三明啊，也是一样，能够度化众生啊。你不会有障碍，因为所有的事情啊，你完全知晓。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障碍。那么一念之一切法，其实这个一念呢、啊，就是你安住在当下，也就是你把它讲得更直接，其实就是无念。那一念之一切法，就是你无念不起心动念，或你安住就安住那无念之中，你就知所有一切法，完全完完全全，这就是佛眼嘛。其实，如恒河沙般的这个众生啊，那么如这些众生呢，又有恒河沙般的这些起心动念，这些佛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那么成就一切智。但是他这边所翻的一切智啊，是比较有一点 confusing，因为这一切智啊，有分成。一切智智跟一切种智，一个是小乘的智，一个是大乘的智。这边的智啊，讲的是一切智智，讲的是大乘的智。但我们不管了，反正你就是知道，就是说修到最后呢，你所有一切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讲的就是到最后就是那佛的知见啊。如是善男子， 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有所作，具足下足，当知皆从道场来，助于佛法矣。所以这里面是总结了，就是说，其实你看看，只要你发了菩提心。你无时无刻啊，不依着两件事情就在做，一个呢就是空性，另外一个呢度化众生，也就是上求下化，你就照着这个应无所住行六度这件事情，就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件事情啊，那你去做，无时无刻无处不是道场，你没有鲜花。没有水果，没有甘露水的时候，能不能成就道场？肯定可以。我自己很有感觉啊，我很多年前来过我台北，家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一个好大的佛堂啊，弄得很殊胜什么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必须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心啊不够定，好像必须要有那么一个空间呐，你比较能够帮助自己，能够安定下来。可是我到上海之后，我们家没有佛堂，因为一直经常搬家，不是很安定。但是我相信我现在修行的心是比以前都要诚心啊。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，如果有的话，其实还是很好的，因为我们通常很容易那个心就浮躁了，就乱了。所以能够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啊，那么有一个小的佛堂或者一个小佛桌，其实是好的。能够帮我们那个杂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，但是你说是不是必须要有？其实也不一定啊，就是从一个是从相上来讲，是性上来讲，就不二法门啊。但是你要知道说，只要你呀，就是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你举足你所有的作为啊，你举足或下足，你把脚提起来，你把脚放下，就是你的一切行住坐卧。吃喝拉撒睡，其实没有一样不是佛法。如果你不理解空性，那你不管怎么样的吃斋拜佛，你那都不是真正佛法，那个都是世间法。所以从道场来，你任何时任何处都是道场，因为你住于佛法，你永远都安住在这个佛法是什么？其实你就一直都安住在。空性之中，那么你在空性的基础之上，行六度永远都是道场。说是法时，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认一比文字。好，这边讲完了。第二个，什么是道场？我们讲完两个故事了。第一个故事是在其实就是在讲法菩提心正果哦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在讲道场。那么我们现在到第三个故事，第三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趣，这很有意思。第三个故事有一个叫做持世菩萨，这个菩萨呢是一个比丘，就是一个出家人，出家的菩萨，修得很厉害，后来变成菩萨了。那么佛啊，就第三个就去请这个持世菩萨啊，说汝行意维摩诘问疾啊，持世菩萨也就薄佛言跟佛陀讲说：“哎呀，世尊呐，我也不堪任一比问疾啊。”所以他也讲了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。他说有一次啊，他说意念我习住于净室，那么他这个出家人嘛，可能就是在就是喜欢找这种非常清净的地方，在可能打坐啊、修行等等啊。他说这个时候啊，十摩波旬从12000天女。状如地势，鼓乐弦歌来诣我所，与其眷属齐守我足，合掌恭敬于一面立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一个魔王叫做波旬啊，这个魔王来了。但是这个魔王呢，这个要他想要，就是戏弄持世菩萨，他呀就把自己啊这个易容啊变成了这个地势，地势呢。其实就是这个天界的一个天王啊，地势天啊，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其实应该是，这在欲界里面，他自在天吧，哪一层的这个里面天有一个天王叫做帝释天，他说啊，他装成帝释的样子，帝释天的样子，然后就这个搞了一堆的，有围绕这个从啊，就围绕的意思，有12000个天女啊，那个围绕着这个摩波旬啊，但是他那个样子看起来像帝释天。这个天王，那么搞着有唱歌跳舞啊，搞了一堆啊，那一大堆这个大部队呢，就来到了我的那个静室。我明明在那儿安静的修行，他就跑来了啊。那这个帝释啊，帝释天王啊，就是看起来像帝释天王这个波旬啊，就跟他的眷属啊，就还跟我顶礼啊，那么就很恭敬的站在一边啊。我啊，他说开始，他说我亦未是帝释而与之言。善来乔师家，虽福应有，不当自恣啊！当观五蕴无常，以求善本，于生命才而修减法。他说：“我意味，我以为啊，就是以为的意思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以为他是第十天啊！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啊，哎呀，这个善来就是 welcome 啊，谢谢，欢迎欢迎来，我很欢迎你来看我啊。乔师家就是。”这个帝释天王另外一个名字啊，有些地方叫什么释提桓婴等等，反正就是同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帝释天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乔师家呀、啊，我知道啊，你是这个天王啊，当然非常有福报啊，但是啊，你有福报，你不能这样乱用啊，搞了12000个天女，弄的这个乐队啊，唱歌跳舞这样一路过来啊。”他说这个不行的啊，他说我就跟他说啊，你要观呐、啊，我还是教导他啊，这个说你要看这个五欲啊，其实是无常的啊，那么你呀、啊、还是要行，就要修行啊，行善呐、啊，你还是要能够继续累积你的福报，不要这样抱歉你的福报啊。他说你的身呐、啊，或者你的命啊，你的财啊，你要对于这些人世间的。啊，这些福报啊，你还是要修减法。这个减法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还是要希望你能够不要抱钱啊，你还是要能够继续的修行啊，不要滥用你的资粮。也希望你这个减法是说，希望啊你以后能够出三界的，你能够还是希望你能够成佛道，不要满足于天人，然后抱钱自己的福报。他说我那时候还这么劝他啊，结果呢？即与我言，正是受是12000天女，可被洒扫啊。结果啊，这个魔王波旬啊，就跟我讲说，正是啊，这个正是其实就是比较尊敬的称呼吧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持世菩萨呀，他说你呀、啊，就接受我这个12000个天女吧，我送给你啊，全部送给你。你可以放在后院啊，这个帮忙打扫你的房子啊，你就收下吧啊。他说啊，我言乔师家无以此非法之物邀我沙门世子，此非所宜呀、啊。啊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乔师家，因为他以为他是帝释天王嘛，还叫他说，哎呀，天王啊，你不要拿这个非法之物。非法不是说 illegal 啊，说什么现在我们说什么那个 drugs 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是说不合戒律啊，因为他是出家人嘛，那怎么能够在他修行的禅室或者在寺庙里面或他的净室里面放12000个天女，每天跟他在那儿洒扫坐那个坐月唱歌跳舞啊，不可能。他说你不要拿这个不适当的东西送给我啊，要求我是沙门世子，就是。那沙门当然就出家人嘛，世子呢，这个世子就是佛弟子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沙门世子，他说这个啊不合时宜，我不能要啊，所言未弃，时为摩诘来为我言，非帝释也，是为摩来饶故如耳。哎呀，我话还没讲完，这个时候为摩诘就出现了，他说，哎呀。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帝释啊，不是帝释天王啊，啊，他根本就是魔王这个波旬，他呀是来捉弄你的，来戏弄你的，来扰乱你的，哦，你根本不要理他。那么即与魔言，谁这个即谁开始讲话，就是维摩诘啊，维摩诘啊就接着就跟魔王说，是诸女等可以与我如我应受。他说，哎呀。 这个十世菩萨不能拿你的这个12000个侍女给我吧，我可以要，我没出家，我可以要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啊，摩诘经句念为摩诘，将无恼我欲隐形去而不能隐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。啊，这个时候为那个魔王哎，吓死了！哇，这个维摩诘居士来了。这个大家都有耳闻啊，这个菩萨太厉害了。结果他吓得要死，就想说：哇，这个维摩诘居士现在可能非常恼火啊，一定要来骂我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要赶快逃跑。他就想要那个隐身术啊，想要立刻逃之夭夭。结果怎么想要隐身都隐不了，他会变容嘛，变形啊，用各种相貌来捉弄人。但是在维摩诘居士前面，他根本功夫使不出来。啊，他说怎么样发挥神力也没办法，就待在当场，然后也没就在那里啊，这个受制于维摩诘居士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即闻空中声曰，就忽然 这个空中啊就有声音在讲话了，说波旬啊，以女与之，乃可得去啊，你就把这12000个侍女啊，你就给 维摩诘居士好了。那你就可以走了啊！魔以未故，绵养而语啊。这个绵啊，绵养啊，就是绵是低头啊。这个养呢，是把头扬起来。其实你看那个中文字，其实每个字意思不一样。它这边呢，就是这个绵啊，其实是非常害怕的那个脸啊。但是呢，养呢是恭敬，就是又有点低头，但脸又往上，哎，实在是不甘愿，又很害怕的，就把这个天女啊，就给了维摩诘居士啊。尔时维摩诘与诸女言啊：“摩以汝等于我，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，即随所应而为说法，令发道义。”这个时候啊，维摩诘就跟这些天女讲说：“哎，你们的主人已经把你们这12000人都给我了，那你现在我变成你们的这个主人啦。那我现在你们要听我的，好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啊。那么随之啊，就开始为他们讲佛法啊，希望能够启发他们的这个智慧，然后能够真正的发心，愿意修行。”啊，讲完之后啊，就讲法，就中间过了一段时间啦，讲法说完法啦，那这些人也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了吧？大概啊，那复言，汝等已发道义，有法乐可以自娱，不应复乐五欲乐也。啊，应该是为他们讲了一段空性大法。那么这些天女们呢，也听懂了啊，也发了菩提心，所以啊，维摩诘居士就说：“哎呀，那你们也发音心了啊，那以后啊就知道有这个法乐，你们就知道哦，以后啊我们的快乐就是法乐啊，不用再用这个五欲之乐。其实五欲之乐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人世间呐的这个二元的，对于一定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是。”或者说我们的五蕴也可以啊。这个其实这个五欲之乐讲的是色声香味触啦，因为那个是 tangible 嘛，那个法是脑子里面想的那个先不管。他说五欲就是啊，你可以摸到什么，你可以听到什么，你可以闻到什么，你可以尝到什么，你可以见到什么啊，这些东西，这样子的快乐是因缘所生法。他说啊，千万不要再沉迷于五欲这样子的快乐，因为这些因缘所生法，来来去去得到的那个当儿就将要失去啊。等主这个以前我们讲的太多，就不再重复了。所以真正的快乐不是这个二元的五欲之乐，真正的快乐是法乐啊。所以其实这一大段，今天就第三个故事，真正要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法乐，其实。法乐是什么？就是空性的大乐。我们讲究竟涅槃，最后那个真正空性啊，那个真空的那个空性大乐，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偏空涅槃的那个偏空之乐啊。所以，我们先就来看看维摩诘居士怎么去解释什么是法乐。因为今天天女就马上问啦：何为法乐？ 那菩萨，维摩诘菩萨，你能不能为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法乐？好，答言：乐常信佛，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离五欲。其实这个啊，就是在讲，你看佛、法、僧这个众啊，你看到那个众很多就是比丘众、僧众啊，那个众就其实就是你要供养佛法僧嘛。啊，但是这个僧啊，绝对不是指某一位僧人会说哦，我这个拜了某某这个上师啊，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上师，我就只是供养他，那个是太狭义了。这边所讲的这个佛法僧，佛也不是只是释迦牟尼佛，所有诸佛啊，这个佛法，然后这个僧啊，其实代表的是戒律。啊，这个僧啊，也代表清净，代表戒律。它这个其实是有意思的啊，所以你其实真正就是说，你的法乐，你是在清净三宝、佛法僧啊，真正了解佛性。其实你供养佛是什么，并不是说你拿的鲜花、水果啊，去信佛啊，能够做好人，做这个好事要得好报，这个是非常狭义的啊。真正的信佛，其实不就是你能够理解空性吗？然后你能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这个是真正的信佛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你说我这烧香拜佛啊，每天很诚心啊，那个早晚三炷香啊，那个希望得好报，这个不能算信佛啊。好，当然你希望做好人。你有做好人得好报，当然总比不做好人好。但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法啊，这个那你要能够希望能够听经闻法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个 并不只是说啊，听说啊你要做好事啊，做好人啊，这个是最初期的。我们的那个应该层次已经晋升了，知道说其实真正听经闻法讲的就是空性啊，讲的就是实相。那乐什么呢？继续讲。观五蕴如怨贼啊，乐观四大如毒蛇，乐观内入如空聚。继续讲什么是法乐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五蕴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所有的这些五蕴啊，你要看它，你要把它当成怨贼啊。我们现在看到五蕴啊，当珍宝啊，当挚爱啊，把它呵护着，把它照顾好，希望能够永远的年轻，永远的貌美，能够长生不死。他说，其实反而要相反，你要知道这个五蕴啊，其实不能沾啊。就像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那个谁去托钵啊？那个是第三个故事，是不是？那个是。哎，应该是迦叶尊者是吧？他去托钵，他说你要托钵啊，他跟迦叶尊者讲，你托钵啊，你吃饭啊，不是为了要滋养你的色身，你如果为了这样子去托钵吃饭的话，那你真是衬不起、配不起众生所供养你的那一口饭。你真正我们所有修行人吃饭啊，其实因为我们吃饭啊，当然是要让我们能够活下去，但是你不是为了要能够滋养啊。去滋养你的色身，其实你是希望能够继续的修行啊，这跟你要长生不老、要永葆青春这些东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。那之后呢，四大是什么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你要把它看起来啊，像毒蛇啊，毒蛇猛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色身啊，外面的外境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色法，不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所合合而成的吗？虚妄显象嘛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根本都是假的啊！你不要去亲近它，不要去攀援它了。还是说见到是毒蛇啊？就是说你要知道，说你这个东西，你不要对它心生好乐啊！你要远离，不要攀援它。那么你要观内入，这个内入啊，在梵文真的那个梵文的那个梵本里面讲的是12处，就是梵文它真正的意思是12处，玄奘是翻成。诸处，这样就非常了解了。也就是所有一切六入，你讲说六根、眼耳鼻舌身意、色声香味触法，其实都如空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所有的一切色法当体即空啊，所有一切万法当体即空啊。你要能够理解这样子的道理，就是法乐。所以你看，告诉你法乐，如果真的讲法乐，其实不就是空性大法吗？ 就是我们在讲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就是法乐啊。乐随护道义，乐饶益众生，乐敬仰时。这个随护呢，是随时都能够护持住，就是都不会丧失啊，不会丧失你的道义。那个道义就是我们的道心，其实讲的就是菩提心。你发了菩提心，你不要失去它，你能够随时安住在自己的那个菩提心。安住在一念心啊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念心，就是菩提心啊。然后你能够饶益众生，然后呢，你能够敬仰师，然后你要知道啊，供养佛、供养上师，最重要的供养啊，就是最真诚的供养，肯定不是鲜花水果，真正的供养啊，是我们的心啊，跟我们的行。你的发心跟你的所作所为，这个才是供养诸佛菩萨跟我们上师最好的供品啊、哦。其他有当然很好，这个东西一切是因缘嘛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缘，那你就是怎么样的去修行啊、哦？这个才是最好的供养。像我是很久不见我老师啊，可能有上次最久的快10年没见他，但是不代表我不能供养他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法乐，那我们还有啊，再一小段啊、哦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乐勤集善根，乐禅定不乱，乐离垢明慧。啊、哦，这个又是讲六度啊、哦，你看看道场、法乐，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啊。啊，甚至前面所讲的菩提，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，都是在讲空性，在空性的基础上行六度。你看看从头到尾哦，每一个故事只是在用不同的例子、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面向，全部都是在直指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告诉你性相一如。所有一切万法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什么法都好，到最后都会告诉你，其实啊，就是空性，万法无生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在万法无生的情况之下，但是你还是知道，因缘和合它会虚妄显个相。那既然在这个因缘所生法之中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普度众生。所以大概整个概念啊，就是循着同样的一个主轴在走。哦，完全没有偏到其他的地方。你再去看这，其实这个一共大概有14品，都讲同样的内容啊、哦，只是用不同的角度。但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啊、哦！我们这第4品啊，希望下一堂课有没有机会把它给结束掉啊、哦？如果下一堂课结束掉，那我们就要正式进入第5品。第5品，我们的那个主角终于要出来了啊、哦！你就可以开始看这个。维摩诘居士跟这个文殊菩萨过招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边。我们拿回向文一起回向、啊、我们下个礼拜再结束吧，因为还有一段那个要讲完，可能还要15分钟，我们下一次接着讲。好，一起回向啊。何时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尽法界，沉溺诸有情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继续上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 谢谢老师。